听听糖耳朵。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卡利俄伯格拉斯和迪士尼艺术创作组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冰雪奇缘》，艾莎的生日惊喜。冬天的一清早，艾莎醒来之后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好像忘记了什么事情，到底是什么呢？艾莎一件一件想着。致辞写好了，下个星期舞会的菜单也都准备好了。忽然艾莎想起来了，哦，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呢？艾莎今天的日程表可真够满的，她有很多事情要做，她真希望妹妹安娜忘记她的生日，这样她就不用去参加闹哄哄的生日聚会了。他只想在忙完工作以后和家人朋友一起放松放松。不过吃早餐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朋友们并没有忘记他的生日。妹妹安娜先给了姐姐艾莎一个大大的拥抱，还有克里斯托夫也为艾莎烙了一盘薄煎饼。忽然小雪人雪宝带了一张字条来给安娜，安娜说，肯定是那些花的事儿。哦，不不不，我说是塔楼上的事儿。你知道，就是咱们正在打算在南边修的那座塔楼。艾莎问：“ 我怎么不知道啊？” 啊，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我要出去办事了，拜拜。 几分钟之后，奥利娜来了，她对克里斯托夫说。哦，打扰一下，皇家御厨让我转告您，他恐怕来不及给您准备50个蛋糕了。 克里斯托夫赶紧摆摆手， 什么蛋糕？没有蛋糕。我是想说，50名选手来参加象棋比赛。 克里斯托夫有些尴尬。 我想我现在最好去跟那个厨师谈谈关于蛋糕。我是说象棋比赛的事儿。我先走了，艾莎。 艾莎看着克里斯托夫的背影笑了笑，哼，今天才没有什么象棋比赛呢，她知道他们在计划什么。雪人雪宝开心地说， 哦，克里斯托夫肯定特别喜欢下象棋。哦，不过话说回来，是什么象棋？嘿，来尝尝薄饼，里面的糖浆黏糊糊的，好玩极了。 艾莎笑着摇摇头，雪宝肯定没明白，可他心里却非常清楚，安娜和克里斯托夫一定是在为他准备一个秘密的生日派对，而且规模一定很大。艾莎很喜欢安静，但她对安娜和克里斯托夫的努力却是非常感动的。啊，艾莎开始工作了，先把生日派对放在脑后吧。现在的时间，他要听阿伦戴尔的人民们来向他汇报一些事情，还要给他们一些建议。第一位请愿人说， 我家有太多狗了，我需要给他们找个新家。 第二位请愿人说， 我需要一只狗帮我放羊。 第三位请愿人说， 我也想要一只牧羊犬。 艾莎的眼睛亮了起来。我有个好主意。稍后，艾莎又和阿伦戴尔北极地区的农民们一起吃了午饭。一个农民拖着一盘绿色的小饼干走到艾莎面前。 我们给您带来了一道当地的传统地方菜，请您尝尝。 艾莎尝了一口， 哎呀，真是太难吃了。 农民介绍说， 这是用地衣做的。 艾莎礼貌地评价说，味道确实很特别，不过能吃到它，我感觉很荣幸。等艾莎忙完了一整天的工作，天都已经黑了。当艾莎走进走廊，突然看到了安娜。安娜假装不在意地打了个招呼说， 哦，嘿，艾莎，好巧呀，你能不能跟我来看看新的塔楼？ 两个人走在城堡的路上，艾莎终于忍不住了。哦，别演戏了，安娜，我知道你们给我准备了一个生日派对。 我要说，恐怕事情超过你的想象。 他们来到一间房间门前，安娜推开门。 哦，艾莎猜对了，屋子里有个巨大的蛋糕， 还有， 安娜和克里斯托夫大声喊， 生日快乐。 哦，生日快乐。 雪宝说， 今天是你的生日。 艾莎吃惊的真是不敢相信，舞厅里没有表演的乐队，没有精美的瓷器，也没有100个客人。安娜说， 只有家人和朋友的小派对。 哦，这正是我想要的，亲爱的妹妹。 怎么样，惊喜吧？ 哦，真是太惊喜了，我还以为你会办个很隆重的派对呢。 可我知道你不喜欢，你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今天是你的生日，应该让你梦想成真。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冰雪奇缘》的故事，写故事的是塔林·奥尔布莱特和迪士尼艺术创作组。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冰雪奇缘》雪宝的快乐工作日。小雪人雪宝住在阿伦戴尔的宫殿里，在这儿他有很多的朋友，大家经常一起玩。 可今天雪宝发现大家比平常要忙得多， 他找到了艾莎。 嘿，艾莎，咱们一起玩采落叶的游戏吧。 可是女王艾莎正在开会呢。哦，对不起雪宝，我今天有工作。雪宝又在大厅里看到了安娜，安娜是艾莎的妹妹，也许她能陪雪宝玩。 可安娜却说，可是我待会儿我要给艾莎去帮忙呢。 雪宝又来到庭院里，找到了克里斯托夫。 嘿，我说咱们可以去海边逛逛嘛。 克里斯托夫回答， 哦，对不起雪宝，我现在要工作，我得把冰块卖了。 所有人都提到了工作这个词，雪宝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于是他拉住了一个小男孩问， 嘿，请问工作是什么意思啊？ 小男孩正在啃一个苹果，他摇摇头，他也不知道。幸运的是，艾莎和安娜中心的仆人戈达恰好路过，他拉着雪宝的手耐心地给他解释， 工作是一种责任，人们有了这种责任才能更好地为人民，为这个国家服务。 哦，我喜欢为人民服务，那我也可以有份工作嘛。 当然可以，我带你去厨房，也许你能在那儿找到一份工作。 他们一起来到了厨房，厨房里的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各种美食看得雪宝简直要流口水了。厨师给雪宝讲解了蔬菜分类的工作，雪宝喜欢这个新工作，厨房里又温暖又干燥， 各种的蔬菜总能让雪宝想起他的鼻子。 啊，我可以换个新鼻子，一个蘑菇，或者一只番茄，啊，或者一颗樱桃萝卜。 这时候，有个男人扛着两把形状很奇怪的扫把进来了。 请问这儿需要清扫烟囱吗？ 疙瘩回答： 哦，是的，餐厅的烟囱确实要扫一下了，烟都快冒不出去了。 雪宝问： 清扫烟囱是工作吗？我可以帮忙吗？ 烟囱清扫员微笑着说： 哦，当然算工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帮忙。 那个男人手里拿着两个像刺猬一样的大刷子，雪宝跟着他爬上了屋顶，来到了烟囱口。 我来教你，小雪人儿。首先像我这样，身体向前，把刷子伸进烟囱。 雪宝也想试一试，可是他一不小心，嗖的一下掉进了烟囱。 哇，好好玩，我好喜欢这份工作。 哎呀，烟囱清扫员想要抓住雪宝，可他全身都滑溜溜的，只能眼看着雪宝掉进了烟囱里面。 嘘，扑通！ 雪宝穿过了整个烟囱，最后摔进了餐厅的壁炉里。他一身都是烟灰，搞得脏兮兮的。不过这颜色跟他的扣子很配。凯伊正在桌边准备餐具。 哦，雪宝，我正在为女王陛下和大使准备晚餐呢，所有的东西都得干净，也包括你。 雪宝赶紧离开了餐厅，到外面抖落了身上的灰尘。 啊，这感觉真棒。 旁边是一匹马。哦，雪宝身上的灰尘把马都弄脏了，马夫只好重新给马儿梳理毛发。雪宝问： 这算是工作吗？ 马夫回答说： 哦，当然算了，怎么，你想帮忙吗？ 于是雪宝又跟着马夫学起了给马儿刷毛。整整一个下午，他尽职尽责，先给马儿喂了草，牵他出去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马夫告诉雪宝： 做完之后要把马关回马厩里面，别忘了锁上门。 马夫说完就先离开了。可雪宝觉得马儿看起来很孤单，于是他把马厩的门留了条缝。 这样你就可以出去看你的朋友了。 哦，这下可糟了。当雪宝出去转了一圈再回到城堡的时候，听到里面乱糟糟的，原来马儿从马厩里逃跑了。雪宝看见了马儿，还朝他挥手呢。 嘿嘿，好马，回头见。 他真不知道自己闯了祸。雪宝很喜欢马厩的工作，他等不及告诉大家他做马夫的事情了。他去了厨房，把这些事情讲给了疙瘩。疙瘩用蔬菜和水果做了一捧花送给雪宝、艾莎和安娜。雪宝等不及地想和安娜、艾莎分享这段经历，可当他找到姐妹俩的时候，却发现她们看上去很累。 嘿，你们好，工作做完了吗？ 艾莎点点头说： 有时候我真佩服我的父母，能把这个王国治理得这么好。 他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不过雪宝指着墙上老国王和老王后的照片说： 他们一定会感到骄傲的。 为了让姐妹俩开心起来，雪宝给他们讲了今天在厨房、烟囱和马厩的事儿，还把花送给他们。女孩们很高兴。 谢谢雪宝， 安娜说。 你总是能让我们开心，其实这就是你的工作呀。 艾莎说。 是啊，这也算是我们治理王国的一种方式。 艾莎拉着雪宝的手， 最后艾莎和安娜把雪宝搂在了中间，雪宝也热情地搂住了姐妹俩，她高兴地说， 艾莎和安娜，你们做的最棒的工作就是成为我的朋友。 哗哗哗哗， 哗啦啦啦， 你在干嘛呢，小熊姐姐？ 我在模仿下雨。 哦，我以为你在学呱呱呢。 哎呀，为什么有的地方不下雨，为什么有的地方下雨呢？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嘿嘿，到阳台来。 啊啊，怎么了？ 蹲在这儿。 蹲在这儿。 想象自己就是一棵小小的绿油油的小草。 我是一棵绿油油的小草，我有两片叶子。 很久没下雨了。 哎呦，好渴呀，春天来啦，我要发芽，快下雨吧。 准备好啦。 准备好啦。 哗 呀，太多。 对不起，小草不会说这个吧。 现在 你觉得满意吗？ 天气这么冷，你怎么浇了我一身水呀？ 你是小草啊，因为好久没下雨了，所以我就给你头上浇点水。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昨天呱呱的姑姑来到他家，晚上就不走了，在他家的客房里边睡。吃完饭之后，呱呱下来和小朋友们去玩，过了没一会儿，姑姑也下来。姑姑看见呱呱正在楼下训斥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很生气地对着呱呱说， 你这么坏，欺负女生，长大了一定是个单身狗。 只见呱呱也不甘示弱，撇着嘴对女孩说， 单身狗就单身狗，我姑是单身狗，每天吃了睡，睡了吃，别提多幸福了。 真没想到姑姑此刻就在呱呱的身后，一回头就看见姑姑瞪着大眼睛，面红耳赤的和呱呱对着眼儿。哦，好尴尬呀。 最近呢，呱呱的妈妈学了一个旋转判断生鸡蛋熟鸡蛋的方法，想教呱呱一起学。她拿来了两个鸡蛋到呱呱的面前，她问呱呱，知道哪个是熟的吗？呱呱举起右手说， 这都不知道，当然是这个啦。 妈妈觉得特别惊讶，啊，为什么呀？你是怎么猜到的呀？ 这个还不简单，你好好摸摸，这个摸着还热乎呢。 呱呱的妈妈拿起来呱呱平时写的日记，一页一页的翻着看了起来，其中有一篇大致的内容是这样婶写的， 今天我跟团团玩过家家，我们从厕所边上弄了一点泥巴当做蛋糕给团团过生日，等我们唱完生日歌之后，他竟然当做真的蛋糕一下子糊我脸上了，我决定跟他绝交。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